锵锵三人行，哎，终于咱们把这个玉军玉军妈妈给盼回来了 啊，荣复出。 哎呦，是生了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月。 哦，难产吗？ 难产还是难产？ 难产。 我难产就不坐在这儿了。 是顺产呢还是？ 顺，第二胎特别快，13分钟，但是就比第一胎还痛，真的是。 就是、哦，是吗？ 对。这个过程挺辛苦的。 前一个是女儿， 对， 这个是儿子。 嗯， 你什么好事都给你们家赶上了呢？ 不是，你看你们大家都说凑成一个好字，你们都是很真心的。而我说好字，我得咬着后槽牙说好辛苦啊，真的太辛苦了。 好辛苦。 广州话讲好辛苦就是好幸福啊，猴三福啊，好幸福啊。 哦。 哎，你老公高兴吗？ 大家那肯定不会不高兴吧？我想。 哎、老外有没有儿子情节？ 也其实也不太多，但是呢，我老公会，我儿子的名字是把他的名字的字母拆开重组，就明白吗？ 他就开心一点。 对，就是其实也就是他的名字。 我好奇问一句啊，中国人一直有一个说法，比方说你生了个孩子哈、中国人不管是私下还是报纸上，他都会说谁谁谁为谁谁谁生了个儿子。 是吗？ 对，就是说，比方说你周轶君哈，比方老公的张三哈，周轶君为张三生了个儿子，这哎，很多人都这样说， 这是传统的。 老外会这样想吗？ 好像还真没有。 能这么说吧？你会跟他说， 我 为你生了个儿子？ 不太会。我们一般比如说，就你生完以后，你给那个亲朋好友不是发信嘛，要说我们生了，一般都说，our。baby 对 什么来了，或者是 our 什么什么，就不会说是谁给谁或者谁家的怎么样。 对，我对这个特别敏感，好几次就听到人家，就包括报纸上什么什么很有名的人，比方女的是很出名的什么人，对，就会说、 哦、谁为谁家添， 哎，为谁家为谁生了个儿子、哦， 还是有这种延续香火的这个 父权的这个遗存，甚至有些时候是皇权嘛。 嗯， 那你要是皇帝的妃子呢？那就真是为皇帝生了个儿子、 但是问题是老百姓都是税都交不起的人，还得自觉觉得像皇帝一样的感觉。 对，就老外不是完全没有，而是说这个程度的问题、我就觉得程度稍微轻一点，不是完全没有。 接下来的程度，这男的就开始我为你贡献了个精子， 这样比较好听。 这你看，要不说现在其实有些时候女权的非常愿意接受，甚至愿意推波助澜，我想想对男的一点都不吃亏啊。 我刚看了那个新福尔摩斯，里面那个华生医生，就他老婆说他先说我带我老婆回家，然后他老婆说然后他老婆说然后他又换了一种说法，说我老婆带我回家，他说 better 就好多了。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刚生了孩子还是要注意保暖啊、这个今天呢，我也是专门把这个厚外套还穿在身上。 穿的好多、 对，我是故意的，就表作秀，就表示我跟这个全球人民呢、共冷暖呢、这几天你们怎么过来的？ 我冷， 真的是。哎，我跟你说啊， 我冷。 北京说是什么最冷啊？我对北京的印象是温暖，因为北京都有暖气。我这是在香港，我感觉到这什么叫冷啊？没暖真冷啊！ 你可以买一个呀，买一个吹暖风。 对呀、就昨天都脱销了。我昨天新买了3-4个那个电暖气啊。 哦，不能这么说，我正好这个周末去北京了，-17度哈。它白天哈、也-5度，还真不一样，还真不一样。这北京的人啊，全都抱怨说30年没这么冷，真不一样。 哎，你不出门就不冷啊？ 对，你不出门人不冷，但是人总得要出门呐、但问题是人有个预期的，北京人本来是5度10度他们没问题，但是一到17度哈，他就同样走那么几，比方说我们去开会，那个住的地方跟那开会的地方，他们说200米。那大家觉得无所谓，但走到后来那些人都逃我，就是他那个风割面。但是问题是这么冷的时候，我就问这个旁边东北来的，我说那你沈阳来的你觉得是吗？没事儿，这算什么，你知道，所以差一个距离啊，对冷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但我反而觉得好像我印象当中啊，是北方人更怕冷，南方人倒不怕冷。因为以前我记得，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班北方的人很早就开始穿毛衣，穿特别厚的衣服，然后南方同学一条秋裤，就一直到冬天，因为他们一直是这样嘛，就惯了。 是当年我们那个石家庄嘛，就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最早来的就是温州小贩，一般都是在街头那个修眼镜啊干嘛的，一些针头线脑的， 当时你看我们石家庄人就会觉得这个温州人呢、啊、一个个小瘦个子怎么就穿这个单衣啊、哎、他们南方人这个习惯就是就好像怎么就穿单，我们都大棉猴都穿上，所以当时有这个印象。 对，但他们看到下雪就疯了，就觉得哎呀太就没见过。 你不我最我跟你说最可乐的是港人，这香港人、嗯、我那天看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嗯、因为那一天已经把我冻的我在屋里啊都盖着棉被啊，我穿了后冻得我就不行，因为室内室外一样冷。然后我看香港有线电视新闻，什么大埔那边一个山呢、啊、 大帽山， 警察都不得不封路了。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拦不住这些人，半夜还有还带着小 baby 小孩， 对对对， 说要去看雪。 对， 实际没雪， 没雪， 看冰， 看点霜， 看冰， 对，看冰，人家一个个吧唧摔倒一个，半夜十二点像往山上爬。嗯，有些人凌晨三四点，然后那个香港那个记者还问呢，反正你感你好玩不好玩啊？哎，好好玩，好好玩啊！冻得这个脸蛋都红了，就是为了看看冰碴子。你说你能理解吗？我们这个北方人， 他们还有人带着那个小，就那种那个像雪橇一样那个小凳子嘛，去滑冰。然后我看到这还有人带着狗去，说看这个狗吐出来的气会不会结成冰。 所以啊，这个北方人呢、啊， 太好笑了。这两天的事情真是太好笑。停课哎，你到香港、嗯、 是啊， 对， 中小学就不上课了，为什么？为了五度啊， 对，所以你这 五度就全停课了，就是说， 所以我现在觉得作为北方人呐、啊，你真是应该对生活感到满足。你知不知道南方人，南方人他看见个雪，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啊？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我给大家说，这个你看，哎，这是太空。太空从太空拍下来的，这次啊是全球性的， 对， 北美啊，纽约。多少年没遇过的、 嗯、 这个积雪，纽约都车私家车不准上路了，积雪70多厘米、啊、 地铁站都关了， 纽约啊，对，这然后就是说你看这是极北极的这个极涡南下，这全球性的这个寒潮， 毛主席说环球同此 凉 热， 至少对就在这一块哎，同此凉了。来往下看， 马上就热了。 哎，你看这是广西 参观雪， 警察呀、啊、要拦住群众啊，用这个围栏啊看这点雪啊，就是说全市的群众出来看雪啊，从来没见过呀，你瞧瞧，哎呦，这个要拦住，不让他们践踏，留着这点雪啊，你看带着小朋友， 最好的镜头要给电视台记者来拍。 对对对，哎呦，这家伙多少年没见过， 怕滑倒可能。 你瞧，这现在这是城市的文物级的保护，就是好像这点雪。 广州是60年没下过，是历史性的。 重庆是20年，你看这小朋友，哎呦，珍惜啊，这点雪啊，你再看。 从小没见过。 哎呦，你看弄这小，其实是雪粒儿，是那个线。捏成一个算雪人儿，哎呀，照相啊，小朋友，你看童年的记忆永难忘怀啊！你看这个广州的外边弄上这个雪人啊，怕化了，自己 放冰箱里， 存冰箱里存着呀！你看这家伙60年没见过呀，好家伙，玩雪玩的，降龙十八掌，嗯，就拍照留念。你再看下边，你看这是网上的，我就不知道真的假的，就冻的 雕塑吧？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冻成钢丝了，方便面冻成固体了，冻成固体了。 这是雕塑吗？ 来， 这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冻成这样了，然后 还是美瞳的， 美瞳的，甚至还有这个广东人跟这个柳宗元杠上了，因为柳宗元当年写文章，唐朝的时候就写过月犬吠雪。就说两广很少看见下雪，狗看见下雪就叫，所以广东人不高兴了，骂柳宗元呢， 歧视我们、 啊。你觉得，你觉得这个刚才这个方便面这个，我就想起来他们谁，原来那个就是阿成啊，就喜欢阿成说话说的非常精彩，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他就说他在内蒙那边啊，就是极北苦寒，就是特别冷的时候，当年插队知青户外都零下几十度，你知道冷到什么，大小便都有问题。 哦，我看过那一段， 是吧，说你不能随便你大便 带一个棍子， 你大便你很快你就得拿个棍子敲，要不你就坐那儿了，你知道吧， 说出去要塞个棍子，然后 对，你还没听他说过小便，他说那个知青躲屋里没法出去小便，那就冻死了，然后拉开一个小缝，哎，小鸡鸡捅到那个缝那儿，往外一尿，你就听着外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出去就成冰碴子了，你知道吗？冰凉， 整个一冰雕， 这人 一冰雕， 哎呦，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么冷啊，但是我怎么看网上他们 欢乐呀， 欢乐。 但你们怎么说的那么乐？其实这个现象不是好事情啊。它这个成因是因为有暖气流推到了北极圈，把北极圈的冷空气再往下推，推就是推，然后再往下推，所以我们这儿才这么冷嘛。 嗯。 那这个暖气流是哪里来的？这还是这个全球在暖化嘛？ 肯定是。总体来说还是地球暖化，搞得那个天气异常。 对。 不过我觉得香港这个，我这次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每个地方的人呢、啊，他对于他的气候环境啊，他都是有一套自己的适应能力。在这个常规的这个情况下呢，大家就生活惯了，稍微一变，所以这个气候这个东西啊，不仅是我讲自然气候，还有人文气候，各种气候，气候一变啊，真的不适应，而且不是一个标准，就我们刚才就看到这样的情况了、嗯、对不对？香港人稍微这么两度三度吵死了，这是学校停课， 对， 还真冷，你别说真冷，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暖气， 对， 房间里你知道睡房里一进去那个表打出来五度，你叫我怎么睡？我看到这个五字我就吓死了， 我 对不对？ 我就是，我跟你说，我但是我应该感谢这次极寒， 嗯， 我的睡眠问题解决了。 怎么？ 你这很奇怪，我过去一年来啊，我不是靠着这个喝酒才能睡觉，我不今年元旦这个节目，我说我就发誓，我这一年昏昏沉沉，我说我绝不能要戒酒，不能再靠这个喝酒当安眠药了，但是那就失眠嘛。但是就这几天，我有一种啊极度的虚弱的感觉，白天我都想躺会儿，然后到晚上十二点我就上床，一会儿就睡着了。你知道，我现在就意识到马未都先生有一次说的，他可能是有生活经验的。他一次说啊，空调不要开太暖，冷了容易睡着。还是说我身体出什么事儿了？ 对， 冷了你可能觉得被子里热。会不会这个感觉？ 我这几天就觉得我整个就虚弱，人就萎靡，就白天都想困一会儿。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温度气候对人啊确实是很大的这个改变。你老公不是说是瑞士人吗？ 对， 那可是冷地方的。 对，他们那儿下雪那比这儿可严重多了，比我们所有看到这些雪都要大多了。 对，你知道啊，就是 但他们特别怕冷，就刚才就说的这个道理，因为房间里太暖了，所以一碰到像在香港这种他就受不了，他反应比我大多了。 哎，你要这么说，你看那日本小姑娘，日本少女全是上边厚下边冬天露着大腿啊，露一截腿， 她下面是靴子。 对，我看老外经常就上面穿的特别多，下面就不管。 好，这是为什么？ 他们觉得就这一块你的这个气啊，好像从头开始就这部分是你的热量所在，下面他们就没所谓，可以。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有暖气，比方说美国北方也是这样。 对， 你的裤子要穿太厚了呢，你进了房间就很狼狈。 我听人说过，说是日本有个地儿叫说札幌，札幌说有的街道上都有地暖呢。 啊， 有街道上都有地暖呢。我的天， 就所以你里边暖气嘛，你所以不能穿太厚。我这次第一次穿秋裤，我顶不住零下十七度，在北京 土鳖了吧？ 你还真有秋裤这种东西？ 穿秋裤土鳖， 就是啊，对，零下十七度啊， 没错没错， 我开始， 你瞧我也穿上了， 我开始就没穿呢、啊。北京机场出去叫出租车、啊，我觉得我下面好像没东西，吓死我了，然后就穿了一条秋裤，就这样。 这个还是坚韧性不如日本人，他们就讲这个日本小姑娘为什么有这个，一个是为了美丽动人呢、啊，再有一个你看日本民族这个传统，他们经常耐冷， 对， 他们经常就认为你就应该穿冷点儿，你平常就保持一个忍耐，而且过去日本这个资源非常贫瘠啊，本身这棉花就非常少，所以大家都会记得日本那个武士奔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下边都是光着的，一跑起来他那个袍子底下就是光屁股的，你知道吧？ 前一阵子不是还在就大家在传着看，有一个是俄罗斯电视台拍的嘛，那帮那个是幼儿园的小孩光着在雪里面就打滚嘛， 嗯， 就先是进那个桑拿房就特别热，然后出来在那个雪里面打滚啊，然后那个大人都在外面穿着那个羽绒服看啊。他打完滚回去再喝热，然后再喝热茶，就这样来做锻炼。 你知道我在这个天涯上看见一篇文章哈，这篇文章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认为他是胡说，对吧？不是，他的理由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呢，你也信不信的吧？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亚洲文明，就是说，他就认为啊，如果把欧亚大陆版图视为一体的话，就会发现过去千年的欧亚大陆史可以看作从北方来的欧洲人和从南方来的亚洲人， 在北温带的战争史，双方的交汇点在土耳其。黑格尔说，北温带是人类历史真正的舞台。北温带就是基本上在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之间，包括亚欧北美的大部分，就这是最，据说这是最宜于人类的，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是人类竞争的舞台。所以说呢，他就认为决定了这个人类历史哈。比如说你看，他就讲了寒带和温带的居民头大头型圆，脸部比较平，这很有利于保温，减少散热量。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头大。 那蒙古人是这样， 但是又有一点说的有点靠谱，说为了抵御严寒，就你老公他们那边的人呢，鼻子，白种人鼻子朝鹰钩状生长，这样鼻梁比较高，鼻内孔道较长，就保温的这个温室比较长。而你再看看黑人的鼻子，你就觉得散热比较好，是吧？对。然后呢，说这个，你看黑人的脖子很短，头明显偏小，鼻子较阔，这样有助于散热。你看，然后呢，甚至他还发挥，生活在热带地方的人在室外活动的时间比较多，气温高，情绪比较暴怒，比较易躁，所以一千年来，地中海、巴尔干、中东始终是火药桶。居住在寒带地方的人，大部分人很宅，养成了能控制自己情绪、有较强忍耐力的性格。我觉得这是胡说，就是说，寒带生活的人，室内常年需要篝火，所以对火呀有一种发自天性的热爱。所以北欧来的欧洲人建立宗教裁判所以后，非常喜欢用火刑，而黑人呢又最怕热，所以怕火。黑人对火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历史上黑人如果有重大反叛行为，白人的处置往往是火刑，这一招往往比较奏效，所以黑人最容易受白人的奴役。真能聊。 他里头有几句话说的倒也是对，他说在冷的地方人比较宅是真的。你像在挪威、芬兰、那个瑞典，就那个圈里面的，他们就说那边的人就是特别的宅，他们都不说话，就是说话非常少，喝酒非常多。还有一个，因为他人少嘛，那边他没有什么邻居的，那你和他们，所以不是很会去 social 去那个社交，所以人就不太说话，就光喝酒。所以那个什么绝对伏特加，那个不是就是那个瑞典产的吗？ 瑞典。 对。 对。 而且他们心里面，我觉得挺憋的那种感觉。你记得那个挪威那个画家那个蒙克画的那个嚎、就那个嚎叫、那个人叫的，就是典型他们人的性格嘛， 冻坏了是吧？冻坏了 嚎叫 他就这样的。 以欧洲来举例子，区别倒是很明显，那个北边的就是音乐发达，哲学发达，就是理性思维的发达， 利于思考， 就人就比较理性。南边的呢就是浪漫，就是绘画发达，美食、艺术，啊，你靠地中海这边的这个，我觉得那个《权力游戏》啊，在这点他做了很好的尝试。你看他的画面一直在兑换，他一面是冰雪的世界， 对，北境 那是抗议，就是抗争，勇敢、残酷。然后到了南边呢，就是阳光下面嘛，阴谋诡计、色情、性欲。你看全他一不断的两边的画面对照，这个都是欧洲中心，你欧洲文化分很清楚。我试着以欧洲文化的这个区分来分析中国东北跟中国的香港的话，这套公式很多是不大行的。 对啊，那东北怎么说呢？ 有一点想得通，就是说南方的人喜欢吃，吃的东西多，北方的人吃的东西简单，下顿饺子就很开心了。那这个还有呢，北方的人比较高大，打仗和打这个历来是这样。但是广东人也很厉害啊， 对， 打起来不厉害， 当然了，反抗的都是从南边起来的。 他广东人，所以这一点跟那个很不一样。欧洲啊，真的是北欧的人厉害。那个航空，那个中国买的那个航空母舰叫啥来着？就是北欧人的这个。 对对，那个是乌克兰的那个吗？ 对对，他的名字就是当初北欧人的 那个瓦格良，对， 瓦良格， 是瓦良格，瓦 良格人指的就是北欧人， 对，他是我从维 他们 从维京人那个过来的， 对，就是维京人， 北欧海盗嘛那些， 对对，他们统治俄罗斯，然后那南方就是 不，南方讲起来它也有罗马，这也很难说。 但其实中国南北方会不会是这样？我觉得中国北方其实它的土壤条件比较好，它有黑土地嘛，所以种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它不是说要非常辛苦的去劳作。南方那时候倒是穷山恶水，但一发配不是都是去南方嘛，对吧？可能这个是使得他们 工作时间长。我很感性的讲，南方的农民比北方的农民工作时间长。就是江西的农民啊，比河南的农民辛苦得多。 所以中国的这个南北方的这个文化呀，它不仅是气候造成的，它还是权力造成的。 对， 这北方民族侵略它形成的。你就像他刚才讲的，这个包括，而且呢，即便是北方民族南下，也都跟气候有关系。过去他们不是专门有人研究出一个规律吗？就是你别看什么时候北边的匈奴啊什么就南下就打下来了，往往跟这个气候变化，比如说那年冷的话，他们那个雪线呢就比较南还是比较北啊，就是说他那个草那个羊养不活了。 畜牧文化跟农业文化， 对，他就要南下，他就要南下。对，气候温暖的时候呢相对就好一点。所以说这东西， 那个许卓英他不是就讲吗，说这个欧洲人为什么勇于开拓，他去航海要去干嘛，说相对来说是保守，因为中国人种的是稻子，他说种稻子呢需要全家人一起帮，所以他不能够离开这个乡土，而这个是欧洲人他们吃的是麦子，他这是哪一撒就开始就种了，所以他们就可以离开。那个维京人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能够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呢？维京人那个时候他们娶好几个老婆，就说为了满足这些老婆要，他们都很贪婪嘛，他吃的又很多又很壮嘛，说为了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所以不断的要出去掠夺。 哎，你找的老公就是那个地区的人，还 有 他生儿子。 中国不是北欧，他不是维京。 瑞士这个 是日耳曼人，不是？ 不，日耳曼人也很厉害。 瑞士是战士民族，你知道吗？ 是，确实。 对。 后来打败了才中立嘛。 对，现在你看把我们的血统又给混了，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所有的人都在说我冷，对吧？哎，也有一个记者说他冷。他是在过那个安检的时候，新疆这个冬运会啊，但是呢你看看他这个挺有意思，有人拍下来视频，但是咱们必须说明啊，这个记者他也正式道歉了啊，说这个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我错了什么道歉了，而且他所属的这个某国家级这个电还就是央视，我怎么能避开不得罪人家，就是说某国家级电 还有几个国家级的， 对，反正就央视人家也大方嘛，人家公开道歉了，公开道歉了啊，这个别咱们必须，但是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来先生请配合安检， 我冷， 请配合安检，我们的安检要求是请脱掉你的外套，将你随身物品全部过 X 光机，请你过配合我们的安检。 鞋不脱， 我现在只需要你把这个外套脱 了。我告诉你我冷。 不检。 请你配合工作，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我冷。 那请您下来好吗？ 请您下来。 所有人都是一个标准。 你们省领导不安检吗？ 所有人都是一个标准， 分清自己。你们省领导不安检， 只要不是免检的，他就必须安检。 只要有免检标识，先生你有吗？ 其实照我看来，虽然他这个态度啊行为不合适，但是他有一句话还是尽到了记者的本分，对吧？ 你们 省领导过安检吗？这是这么希望中国的记者都能有这样的气度吗？这个精神吗？敢？您像我当记者，我哪敢问这个，对吗？ 就是怂恿中国记者。 对，哎。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对不对？ 才是最可怕的问题。 不是，但是人家这个安检员回答的 也很好， 对吧？就要让我想起当年咱们学那课文， 列宁 同志怎么着，没通行证，对吧？不过那哨兵那个课文没写他后来的命运怎么样，对吧？ 哎呀，厉害，我冷。 我觉得他是我愣，他挺愣的，不是愣。 不是，你们没有看全，你就会知道今天这个就是什么叫媒体社会，它最终我认为影响到国家管理。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知道这个在冲突的时候，这个安检员最后就说一句话，就是不要紧，我正拍下来了。 哦。 你知道现在全国各地一旦发生什么冲突，人民与人民之间或者人民与官府之间。他马上都有这个，无数个人就我拍下来了， 然后他怎么播，谁让不让你播，也是另一种权力的游戏了。 所以我就说观看影响中国， 围观，人家说围 观影响中国，就说观看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了，现在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哎，一边观看一边还能发言，就是我就说这个，你觉得这弹幕像不像是那种哎，一帮人大家看着一个东西一边嗑瓜子儿，你一言我一语，看这么一种观看行为。 而且不单是看这个镜头上出现这个人，还看他后面那个背景，还看他说的话是不是他自己说的，背后迫使他的说这些话的，整个这个公审画面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而且弹幕 双刃剑，嗯。 弹幕就发的人之间还有交流，慢慢慢慢他会影响他这个意见的变化。 对。